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曼大聯盟。 各位聽眾啊，咁啊唔好意思，咁啊我就遲咗到，咁所以就延遲咗半鐘，咁所以今晚嘅節目咧就係只係得一節嘅啫，唔係講笑啫。 但係一節咧有三個鐘頭嘅。 咁啊今晚都有兩節嘅，咁啊延遲咗半小時，咁就向各位聽眾致歉啦。咁啊今晚咧有我啦，繼續有 Kenny 啦。咁另外有京一啦，同埋有好耐冇见嘅夏薩特嘅， 系 咁啊，夏薩特啱啱踢完國際賽翻嚟啦，咁啊多謝夏薩特係客串呢個反曼大聯盟嘅， 真係大鑊。 咁啊係啦，節目開始之先咧，其實就有聽眾問今晚嘅主題係乜嘢嚟嘅？ 除褲咯、啊。 我其實嗱，我真係要問點解要除褲嘅，即係我唔明喎，點解無啦啦俾人擺咗上台嘅？嗱，第一。我已經要俾傑斯仔含撚嘅啦，跟住而家仲要我除褲，你班友有冇人性嘅咧？即係反萬啫，唔好攞條鋸嚟玩啊，大佬啱啱先。 喂，如果阿傑斯真係要找數，要含你條鋸嚟俾 我。阿傑斯走咗數啦，佢話請食飯嘅咋。 哦， 係啊，請曬所有反萬巴打食飯。 哦、okay ， 咁但係食唔落，因為佢開嗰啲係補腦嚟噶嘛， 唔得㗎。 即係佢食開嗰啲俾我食，點解先？ 咁級食補腦， 唔撚知佢食咩啦。 仲有我哋四千幾個巴打啊，大佬。 係啊，即係今日即係節目開始之前咧，即係一定要同各位聽眾嚇，即係多謝你哋嘅支持嘅，因為我哋喺剛過去嘅禮拜二咧，反萬大聯盟嘅Facebook 嘅 fans page 咧就已經係突破呢個4424啦。 耶！ 咁而家係係啦，4431咁樣，咁下個歷史嘅里程碑咧。就毫無疑問，一定係19000啦，先係19000先，跟住就49000。 哦 ，OK， 係啦，咁啊，其實呢年半以嚟咧，真係好多謝各位聽眾嘅支持同埋對曼聯嘅支持。係 咯，開咁多分身嚟到 at， 係啦，即係明明聽嚟聽去都係我哋四個， 為咗要你找數，就開咗分身出嚟 at 咗落去啦。 咁啊，其實好奇妙嘅呢個旅程就係，我都講翻啦，即係好多。即係有部分嘅聽眾就12年嘅9月開始聽呢個節目啦，咁啊當其時呢個 page 我嗰陣時心頭高啲啦，諗住一年內會有19000啦，咁、 啊、 但係就即係始終發現即係 Facebook 嘅覆蓋率可能係唔夠啦，應該唔關我哋嘅聽眾事嘅，係、個 Facebook 覆蓋率唔夠，所以我 如果覆蓋埋廣東，我相信已經去到40000。 如果我哋用英文嘅話，應該好多㗎啦， 係係、 啊、但我哋要堅持本土路線啦，係咪先？好緊要， 我哋撐粵語啊，屌 係啦，咁啊，所以但係其實都好唔簡單啦，一個網台嘅節目，咁、啊。有4000多个巴打会去 like 呢个 page， 仲、多个 rega 嘅一倍，系咪先？嗰日咧，话说咧就，其实我个人咧就好点讲咧，好冇所谓嘅， 系， 因为我知道我节目本身已经系好有影响力噶啦，因为点解咧？其实我节目有冇影响力咧，唔系最大问题，系我知道有好多人反慢。其实基本上咧，你话有几多人听我节目咧，我都已经唔 care 噶啦，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嘛，多到我都计唔到。咁所以咧，本来冇乜嘢嘅，但系咧发生咗两件事，令我觉得咧喺4424呢个 fan page 咧，即系达到呢个里程碑，我一定要出声。第一件事就系咧，上个礼拜四咁啊，行过就见到陶鸠含， 系。 咁啊，陶鸠含咧就 陶鸠含 即系花生台嗰个啊，以前写文联啊，而家仲系写文联，但系即系淡出咗嗰个啊。咁啊，陶鸠含咧就同我讲，佢话：喂，希斯，过嚟我哋度做节目啦！你个节目得个几百有听，做嚟把撚咩？你知唔知我哋花生台而家几撚多人听啊？咁样讲 系啊，咁 跟住我就 讲 埋先，跟住我就话诶。我话咦咁劲啊！你哋足球节目都应该好多人听喎，系嘛咁样。佢话啊都好多噶啦，20000-30000走唔甩噶啦咁样讲。咁啊，我冇深究佢真定假啦，大家听众自己分析啦，系嘛。咁但我一句得埋佢，我就话诶、欸，其实咁多人听都冇乜用嘅，我哋又唔系赚广告，你咁多人听把撚咩？即系第一句啦，呢、這个就第二句就话诶、其实我个节目咧就多唔多人听就唔系最重要嘅，最重要咧就真系好捻多人争你对扑街波咯。你知陶鸠含系慢走嚟噶嘛？咁跟住佢就冇声出啦咁样。咁但我都要即系以正视听噶嘛。即系冇理由有啲听众明明整咗10+几个分身出嚟，就系、是、为咗击破陶鸠含嘅方言， 係嘛？咁我都一定要講啦。嗱，大肆宣傳，而家我嘅 fan page 咧係暫時花生台或者 Reg 架冇一個節目單純 一個 single 嘅一個節目嘅 like 咧係多過我嘅嚇，所以咧佢哋係冇資格同我講人數嘅，因為第二嚇、我哋廣告收益咧係好大嘅，不過我未去發掘嘅啫。 咁啊， 我相信嗱，真心嘅唔係打飛機。用反慢大聯盟反慢呢支旗去 cap 水啊，好似黃洋達咁 cap 水咧、我係可以 cap 到去北極嘅，但我唔做呢啲嘢噶嘛， 即係例如好似贊助主持咁樣， 係咯， 你個名就加十蚊咁樣， 係啦， 即係可能有打賞錢， 係啦，我唔做呢啲嘢噶嘛，我係即係做都係話啊，大家出嚟開心下，係、嘛，咁就算撚數咯，係咪先？咁所以咧，即係冇意思嘅，但我冇理由唔俾翻 credit 俾聽眾嘛。我哋幾條友擺明鳩噏㗎啦，擺明係亂屌河馬㗎啦， 係 嘛？即係嗱，冇內涵， 中立地亂屌， 冇內涵嗰啲漫迷就以為係咁啦。有內涵嘅反問聽眾就知道我哋集集講嘅嘢，雖然睇落好似，但係其實入面都係有唔同嘅。嗱，呢、個就最高深嘅學問啦。即係點解咧？噏極都係屌曼聯，但係屌極都有唔同嘅屌喎。咁你仲我屌足咗年半。咁所以即係個 credit 唔係俾我哋自己啊，係俾嗰啲忍受到我哋嘅聽眾， 冇錯， 係嘛？成九千幾一萬個聽眾係嘛？即 係再捱過嚟， 係咁捱，即係遲到又要屌嘅。喂，其實你知我哋啲聽眾全部都係成功人士， 係， 每秒鐘幾百萬上落，依家美國開始啦，夜晚呢個時候，即係都唔留意住個市嘅，都係真係 都係聽咗我哋直播先。 咁你就知道我哋呢個節目幾大影響力啦。另一樣嘢就係咧，你諗下劉世良係係嘛？呢、這個即係都叫做喺特首辦做過嘅嚇、即係都叫 有朵 嘅人啦、啊。啊，都要提我哋呢個節目係嘛？佢又唔提陶君衡個大軍閥嘅喎，啊又唔提熱血嘅喎、啊。佢係要提反萬大聯盟就去證明呢個網台百花齊放嘅喎。係嘛？咁即係證明咩咧？冇你哋嘅支持咧，大家係唔會留意到嘅。你諗下，冇你哋去 like 或者冇你哋 share 我哋嗰啲鳩圖係嘛？或者我哋嘅節目。啲人撚知咩係反萬大聯盟咩？咪由我同 Kenny 自己打飛機，係嘛？幾百友丁嗰啲，即係我覺得呢個口氣其實就真係好撚似當年老蕭話呢一個北上頻道 嘅，係啦， 一撚樣嘅。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好幼稚啊！點解咧？其實多唔基本上大部分嘅網台節目，你唔諗住有廣告收益噶嘛？咁你咁撚多人聽做乜啫？我會笑鳩佢咯！哇！你三萬幾人唔聽，你都唔攞去。即係落廣告啊，落得廣告㗎啦，其實已經 係啊，啱啱先啊，得㗎，係嘛？ 喂，我啊，淨係想講啊，呢個節目最簡單嘅嘢就係，到一日，如果大家唔記得咗有反萬大聯盟嘅存在，但係記得係嘛？即係有一香港地啊，曾經有堆傻佬聚過一齊，至少有四千幾人係一齊，個個禮拜就留意住個 Facebook 啊，個個禮拜有成萬人咧就留意住呢個節目嘅，咁我就可以即係點講啊？呢種反慢嘅精神可以延續啊嘛，係、嘛？都萬聯家產、都仲有人聽，所以我呢、這個 credit 一定係俾聽眾㗎、即係亦都奉勸下，即係嗱，我唔係話要攻擊任何網台，因為呢樣嘢係冇撚意思嘅。如果你話我係濕鳩無線，我去攻擊黃維基，因為我有商業嘅利益啊嘛，咁我梗係幾大都攻擊佢啦。但係嗰啲傻閪，喂，屌你，我理得你花生台定蘋果台啫，定係 Reg 先定 Mac 先啫？我理得你熱血定冷血，我記得人網定人網、迷網定係狂網啫，冇意思噶嘛嗰啲，你搶極嗰啲，其實大家要知道做網台啊，或者特別我哋做反慢，就係、要將主流講唔到嘅嘢講出嚟。我哪怕有一日反慢，最終得翻我同 Kenny 同埋再做幾位聽，我都繼續做噶。啱啱先啊，因為呢個主流揾唔到嘛。唔係講緊話啊！你睇下你個節目啊，又點又呢又路，係嘛？同埋有一樣嘢一定要，另一樣嘢一定要講嘅嚇，即係各位聽眾，我敢寫包單，成個網台，香港所有網台啊， 係。 如果你真心中意足球嘅，你去比較一下，你會知道咧 ，Reg 先嘅足球節目嘅質素咧，的確係好高嘅， 係。 尤其係譬如足球頻道， 呢、這個唔係自己賺自己 嘅、啊。即係真係基本上係有料啊， 嗯， 有料喺入邊嘅，係嘛？即係經過係。睇咗十幾廿年波，有一個無限嘅足球資料庫，或者對呢個世界嘅理解係去評論足球講波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聽呢兩個節目，雖然係有其中一個節目係傑斯仔條撚樣去講，咁但係你唔聽佢講曼聯嘅其他嘢，值得聽嘅，係咪先？佢講曼聯嗰 part 你瞄咗佢，係嘛？其他嗰啲可以繼續聽。即係我覺得咧，未到嗰個火候係嘛？未即係喺足球層面上面。未夠我哋，即係未有我哋咁有料呢、 嗯、 就其實就應該收一收聲嘅，啱啱先啊？即係唔係話叫你唔好講啊？但係你冇資格去串我啊嘛，學啲漫迷話齋。 係。 同埋咧，點解我要即係花成十鳩幾分鐘咧？其實第一為咗壓時間啦，因為我諗唔到今日講。 因為你要食飯啊嘛。 係，我要食飯，但我仲喺度講緊。第二就係咧，你留意一下我頭先提嘅陶鳩含同埋劉世良咧，呢兩個撚樣咧都係漫迷嚟嘅， okay. 即係啲漫迷先會做啲咁撚戇鳩嘅嘢嘅，係嘛？嗱，最後講到個故事俾大家聽，即係呢一年幾以嚟嘅經歷，啱啱開反萬大聯盟嘅頭嗰兩個月咧，就出現呢個 DBC 嘅事件， 係 嚇，咁啊喺政總集會，咁啱咧嗰個禮拜咧就話傑志咧就會請曼聯嚟香港，咁啊小貓三四隻去咗示威啦，俾班聽眾揈鳩咗啦，最後得三條友去，全部自己人啦，咁啊去到示威嘅時候，咁啱當日咧就 DBC 即係霸緊個場地，當日喺台上面嘅主持其中一個咧就係黃 X 達嚇，咁啊佢就話：哇，依家即係反曼聯都會示威㗎，咁樣哇，反曼聯都會有網台㗎，井底之蛙，我唔同你計數，遲啲同你埋單啊！講完啦，我 啱你食飯先，一凍啊個飯，如果未，你食緊個咩飯嚟㗎？ 北菇啊， 北菇雞飯啱、你啦， 係啊，叫北菇雞， 七中飯之北菇雞飯， 唔係啊，真係要好多謝聽眾㗎，真係。 我知呢個啱嘅，四四二四逐粒揼。其實真係好撚難揼嘅， 好難揼㗎。 因為其實如果你就你未做過呢啲咁嘅類似嘅網頁咧，就好似話四千或者幾千人或者千零人，就好似好簡單。但係你真係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咁揼翻嚟咧，你就會睇到，譬如我一個禮拜，譬如我日日開嘅，可能一日多一個兩個兩個三個，佢唔會一日多百幾個㗎嘛，一個兩個兩個三個係一粒一粒砌翻嚟。你砌到而家四千幾咁，其實係一個我自己覺得，即係你冇話唔好計分身嗰啲啊，就咁逐粒揼。我覺得係一個都算係好好嘅成績嚟㗎。 同埋我哋唔似其他足球嗰啲專業啊嘛， 嗯、 即係佢會講好多好多嘅嘢，呃 like 嘅。但我哋唔呃 like 嘅，我係要你 like 㗎嘛。我哋淨係屌鳩曼聯啊嘛。 即係如果呃 like 就去聽呃 like 一周啦。 係正想講。 係。咁就嗱，原本啊獅子就話講財經嘅，咁、就諗住即係分析佢上個禮拜就講咗就話依個禮拜咧就係諗住分析佢嗰、那個。 係啊。 經濟嘅沒落啊，股票嘅破產啊， 但今集我唔講住啦， 因為要食飯。 唔係， 係 因為我要等曼聯喺歐聯出咗局先講。 哦，佢出， 咁都俾我兜到。 喂，出硬喎佢。 我等佢真係出咗局嗰個禮拜我就講，因為真係啲嘢定曬落嚟嘛。 好，咁俾你拖下先。喂，就咁嘅，我咧就揾到一篇文章咧，我又覺得幾值得講嘅，就係英報佢寫咗一篇文章，就係話曼聯即係落後。即係落後咗好多年，落後二十年咁嘅意思。咁佢就話其實即係萬九咧喺商業嘅領域咧方面咧，我覺得好諷刺嘅。其實佢寫得喺商業領域上邊咧就好前衞嘅，亦都係揾好多錢嘅。 嗯、 即係嗰個商業價值亦都係即係推到好高嘅。佢話但係相反咧，另外一方面咧，佢哋喺足球嗰一方面咧就其實好撚落後嘅。咁呢、這個其實以前就冇人夠膽講，或者你講出去都俾人笑啦。你屌人哋贏咗廿年。贏咁撚多冠軍，你話你足球落後有冇搞鳩錯啊？咁、但係其實隨住我哋嘅節目今年一路做，上年到今年一路做啊，睇住一路一路落嚟咧，你就睇到其實呢一個古仔其實可以，譬如喺兩三年前講都不為過，因為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佢嘅足球咧係好撚陳落後嘅，無論打法佬都係好落後嘅。咁但係當時去講就梗係俾人屌爆啦，定你知嗰個反彈一定係屌你識撚波咩？我哋成日贏，即係你知啦，一贏就係好波噶啦嘛，佢哋。咁所以你如果係之前去到講嗰個俾佢哋聽嗰個說服力就未必夠嘅，但係即係當然喺我哋反問嘅說服力係夠啦。但係如果你講俾啲萬九嗰啲萬九迷聽，佢哋梗係覺得唔撚係啦。咁但係到今日你寫咗呢篇嘢，咁我又覺得係幾諷刺喎。其實喺足球方面，佢真係好撚落伍嘅，其實即係喺成個足球嗰個領域啊，或者足球本身嗰、那個技術啊、戰術啊，或者係嗰、那個。管理層啊，好多嘢都係好落後 嘅。有特別嘅 point 有咁咧，佢有幾個 point 嘅。佢其中一個就係佢嗰個中國總監啦，譬如佢話買人啦，馬達嗰單嘢啦，佢講。譬如佢話佢即係佢呢個記者就同佢哋食飯啦，咁啊佢聽電話啦，咁啊又電話打嚟，佢就即係雞手鴨腳攞個電話，就仲要撳撚錯呢個免提啦，就跟住就話喂喂喂，冇講住，等等先，咁又先至撳，好慌張地走咗出去。咁就即係佢話從呢一啲事件咧，你可以睇到其實佢本身啊 ，sorry 唔係足球總監啊，佢哋嗰個 CEO 啊，佢話其實你可以睇到其實呢個佢本身嘅 CEO 係咪一個咁慌亂或者咁慌張嘅人咧？佢本身並唔係一個咁嘅人嚟嘅。佢亦都唔係一個新仔嚟嘅，佢話佢 嚟㗎嘛， 係啦，佢話佢譬如行到去邊都可以有人請佢，去到邊都唔怕冇嘢撈嘅。 佢其實係一個好穩重或者好成功或者都係做開呢啲嘢嘅人嚟嘅。點解會去到一個即係可以睇到一個咁慌張嘅境地呢？佢其實反映咗一啲嘢，就係你睇到成個球會咧，或者佢本身嗰、那個管理層啊，或者好多嘢啊，係即係講嘅係今年啊，佢從來未試過去面對一啲咁嘅。場面啊，點解即係反喺個背後嘅潛台詞係咩呢？個潛台詞其實係講緊冇一啲專門嘅人士咧，係可以做分工去做一啲咁嘅嘢，而係佢好多時都係一條友或者係一兩個人去決定曬所有嘢噶啦，就唔係嗰個球會裏面去分工每一個人去負責，即係同其他嘅球會，例如利物浦啦、車路士啦、阿仙奴啦，或者其他大嘅球會咧係唔同嘅，因為人哋嘅球會咧。就可能有好多人去分一啲工作，有人掃地，有人斟水，有人負責剪草，有人負責淋水咁樣。但係喺曼九嗰個管理層裏面呢，隨住今年換咗費爵爺之後呢，咁就你可以睇到佢成個結構上面嘅崩潰，唔係話淨係佢一個人走咗嘅事，而係你可以睇到佢遺留落嚟嘅一大串問題啊，咁就變咗，即係你可以從一啲細節裏面睇到咯。 即係好似冇咗一個 general manager 咁。 係啦，咁但係一個球會其實佢某程度上講緊係唔應該係咁噶嘛，即係應該係好分工噶嘛。 呢個咪講緊以前曼聯咪因為費老爵嘅霸權咁。 係啦係啦， 因為所有嘅嘢以前真係要。樣樣嘢，無論佢係咪真係知又好識又好，你一定要俾佢知，你一定要彙報俾佢聽。所有嘢無論大小嘅嘢，甚至乎某個萬迷阿婆要張球票嘅，都可能要經過費爵爺啊，我親自俾張你啊， 咁啊誇啲， 即係類似咁樣樣咧，佢硬係親民咁。 即係乜撚嘢都要。 佢都有講過嘅，佢話例如佢嗰個霸權去到邊度咧，即係譬如佢同阿費查要即係叫我即係。要阿費查出嚟踢，即係要咗費查嚟踢啦。咁亦都同阿費查嘅老豆老母去飲下茶啊，傾下偈啊， 呢啲咯， 去下佢屋企啊咁樣。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球會嘅一個領隊，其實你係咪真係需要去到咁樣咧？定係其實會有某啲人可以安排咗啲嘢咧？你要去到同人哋嘅老豆老母飲茶搞緊錯啊，或者去人哋屋企做家訪嘅，或者人哋揸嘅咩車都關你事嘅。 大佬，梗係要睇啦，大佬呢啲係。DNA 嘅問題啊嘛，佢將個 DNA 改變由兩隻腳走路變成四隻腳走路嘅時候，喂，我家睇下佢父母有冇 potential 先啦、 啊。喂，放心喎、啊，你睇落去似人嗰啲著撚咗件狗皮都係會癲撚嘅。你睇馬達啊，最撚好啊，最撚快嘅例子。但其實咧 ，Kenny， 你提出呢一篇文咧，我有少少睇法嘅。嗱，頭先阿京哥都講過啦，費爵爺乜撚都要管啊嘛，其實。有個比喻就係話，以往行緊嗰種咧係封建嘅，係睇落去係有效率嘅，係皇帝啫嘛， 係 我乜撚嘢都管， 周至大陸 乜嘢都睇曬。嗱，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唔好講話佢揾唔揾廢茶老豆老母啦，邊有可能啊？一支球隊啊，要換領隊啊，係個領隊要決定㗎， 啱啊啱啊， 呢個已經黐撚線啦，係嘛？仲打個電話俾隔離隊個領隊，喂，大家競爭緊喎，未收 lift 嘅喎，喂，你嚟我屋企冚家產，有嘢揾你。咁咪跪過去嘅咯，莫耶斯咁就講過啦，好耐之前嗰集。喂，呢啲係冇可能接受噶嘛，即係你一個正常嘅運作，正常你咁大間球會啦，號稱最多球，號稱最賺錢啦，號稱負債最多啦。喂，冇可能你連換領隊都係個領隊幫你決定噶嘛？其實呢個就係過往呢二十年嚟咧，佢成個架構咧係唔健康嘅。咁你而家諗下啦，曼聯出現嘅問題，我差少少講啊，踢得唔好，除咗話原本。个班底系废， 系 因为有助力，有呢个既得利益集团，有4424呢啲因素之外，其实更重要就系、是，因为以往嗰套系统、嗰、那个制度，就系费格逊一个搞掂晒，皇帝嚟嘅。依家冇咗个皇帝，佢要转行吓、啊，即系要扮行呢一个民主自由选举制度啦，即系俾个打个比喻啊，咁一定有阵痛噶啦。喂，每个地方，即系啲万迷又真系戆捻鸠嘅，每个地方如果啊由威权政治啊。转去民主选举啊，头嗰几次选举都系乱捻七八糟噶啦，又买票又买空， 睇台湾咪知。 你睇台湾喂，但系经过咗两届之后，八年之后，喂，而家台湾个选举制度成熟， 开始成熟， 开始成熟嘅。你睇到其他嗰几个国家都系嘅，全部走向民主化，都系咁噶啦，即系一个咁嘅比喻。喂，咁啲万民咪冇咪戇鸠咯，全部都怪落个莫耶斯度。喂，点解你唔会谂下？喂，台湾嘅问题咪就系蒋介石、蒋经国班扑街。 因為本撚咗成六十幾年亂鳩咁嚟啊嘛，而家行翻正常，大家都唔撚識用兩隻腳走路啊嘛，個問題係啱啱先，冇人諗呢樣嘢咯。 嗯， 費格遜咪去咗睇奧斯卡嘅， 係係係， 係嘛？佢話我過啲退休生活，而家都冇嘢好做嘅。呢啲咪就係我哋之前講嘅咯。阿肥 Sam 咧上過嚟嗰集，佢就話條撲街咧一定係咁嘅，佢專登揀個咧睇落去冇咁強嘅，就要營造到自己千呼萬喚啊！你哎我都唔出嚟㗎啦啊！我而家都唔知幾撚快樂，上撚咗神台㗎啦，啱啱先啊？ 啱， 抵佢死啊！呢啲真係 唔係喎。其實如果你預費格遜係即係假設會復出啊，其實佢我諗佢係覺得根本上佢都覺得手底係你班兵咧 冇㗎啦， 今年已經盡撚曬， 今年盡啦。 其實即係俾就獲人哋咩嘅啫，自己不 誒呢個我覺得係咯。咁其實同時亦都反映住你去翻一個正常嘅管理方式咧，一個先進嘅點解話？落後二十年咧，因為你去翻個先進嘅管理方式，有啲會有足球總監啦，有啲會有佢哋本身嘅唔同嘅班底啦，或者一啲管理層唔同嘅位置啦。咁但係曼九裏面係從來都冇噶，尤其是係足球總監，佢係極力反對呢一個人噶嘛，佢覺得應該係佢一個玩曬事噶嘛。咁變咗你分翻個層數或者分翻一個唔同嘅層次嘅時候咧，佢哋咪開始會有陣痛咯，或者係有個問題啦。咁另外佢仲有一個，即係喺呢篇文裏面講咗一個這個是真的，他意思是即是他們是真的這樣想過的，我覺得是很精彩的，這件事精彩就不得了。現在歐霸杯他都應該是沒有的了，不用說了，我自己覺得歐霸杯都沒有了， 因為他連體育精神獎都 拿了，沒有錯。 歐霸杯 是的，歐霸杯都沒有的時候他們考慮的一件事，因為其實來年我們說的是破產的， 自制歐聯 是的，他冚家產，他破產的嘛，下年他破緊的了，基本上咁如果破產嘅情況會出現，佢中間咧就會一個禮拜好似利物浦今年咁樣啦，就中間會有啲空檔。 係， 佢而家就考慮緊，佢有好多海外嘅球隊咧，就會可能休戰緊嗰啲，佢就話用周中嘅空檔咧，就約戰打右賽去亞洲啊，係真噶，佢真係咁諗噶。 唔 make sense 喎，黐線喎呢個。 佢就係去亞洲打啲右賽或者去中東啊，係啊，賺翻錢當翻係歐聯，即係還掂當歐聯，我都係踢三場噶啦。 係， 咁。中間空檔喺度把撚啊，咁啊不如出去揾錢啦，成隊波就當踢撚咗歐聯出去，就四周圍列國去揾錢。 你哋踢歐聯出咗局，咪睇咪踢世界盃咯，咁咪係咪？提早踢世界盃係咪？ 即係可能同阿傑志又踢下，可能去日本又踢下。 不過啊，記住啊，呢只世界盃係飛機杯 ，OK？ 佢諗住將呢啲嘢。呢啲力嘢外判咗出去，然之後咧就將喺歐聯所損失嘅收益咧，就希望喺海外嘅友賽裏邊 cap 撚翻啫嘛。 因為其實如果你 友賽佢諗住係你邊個邀請佢過去踢，就嗰個地方俾錢佢噶嘛。 哦，係啊，係啊。 喂，咁樣得啊？要求我哋香港嗰邊咧，要求佢過嚟再踢多次。 嗱，如果咁樣樣，我提供一個掘金嘅方法俾曼聯，不如咁。將曼聯分成十幾隊小隊，曼聯亞太隊、曼聯印度隊、曼聯澳紐隊，嗱嗰度係可以係一個 squad 嚟㗎。你可以譬如曼聯，我講亞太隊可以喺香港啊、日本啊、泰國、印尼呢地方咧，就請一啲 so call 叫做曼聯球員，但係佢就唔係英格蘭本土嘅曼聯球隊，佢係亞太區嘅曼聯球隊，然之後咧就負責喺亞太區踢呢啲所謂嘅友誼賽，又或者係整一個英格蘭超級聯賽亞太版。 哇！ 咁你滿足返佢呀？ 喂，咁咪即係曼聯世界盃囉。 喂，到時咪香港嗰啲所謂嘅曼九咪鍾意打飛機，哎呀我入到曼聯啦，屌你老味，咁咪皆大歡喜又搵到錢，有乜所謂？ 我要收返頭先嘅說話。 係。 我諗下呢，頭先我話黐撚線冇可能呢，我收返，其實有可能，我諗到啦。因為呢其實呢篇文章呢講得好好嘅。佢將曼聯分開咗做商業品牌同足球品牌兩樣嘢嘛。之前其實我哋其實都符合我哋一路以嚟反曼巴打，或者我哋講緊嘅嘢就係話曼聯其實只係一個品牌咋嘛。你諗下到今天佢哋睇冇歐聯冇歐洲賽，竟然唔係諗啊點樣救隊波，令隊波踢返正常嘅足球，重回正軌。巴冚家拎係諗點樣搵錢 賺錢 囉。我覺得呢個真係好離譜嘅啫。我聽完係真係得啖笑。即係但又 make sense。 make sense。 你話佢哋去諗呢咁嘅嘢 make sense 過。 因為其實你真係搵到錢㗎嘛。你諗下你譬如佢周中即係巡迴，你咪當歐聯，人哋打歐聯你咪鳩走撚咗出去，譬如亞洲啊，你咪飛遠少少咪照踢咋嘛。實有人請你㗎。 喂，佢哋一定踢啦。 喂大佬要食飯㗎。係 啊，因為你知啊， 喂如果破咗產嘅時候，你嗰張藥喂點算啊？係咪先？喂我嗰個世界級嘅知名度冇曬喎，喂我踢嗰個球會冧咗喎，你話幾大鑊？即係好似一個員工咁樣，去到嗰間公司諗住雄心勃勃咁樣搞到嗰間公司嘅打江山嘅，點知冧埋，咁點算啊？啱唔啱先？咁唔得噶嘛，佢哋一定會去話俾你聽。 咁佢就話，即係其實咧，去到最後講啲乜嘢咧？即係成個嗰個曼聯已落後二十年嗰個主題咧，其實到最後講咩咧？就其實有個即係重點嘅，就係、是、因為一個人咧掩蓋曬整隊波嗰個即係 問題， 嗰個問題同埋真相、一路都掩蓋住都潛藏住。唔系逼咬啊！屌你，咁就即系 阿信啊， 系啦，潜藏住里面嘅问题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一直嗰个方针，或者我哋呢个系一直我哋嘅讲法嚟噶嘛。而大家嗰个重点就落喺屌你啊莫才斯啊，几多冇用啊，点样累鸠佢队波啊，成啊林林种种啊，系从来冇人谂过，即系尤其是曼九啊，咁佢从来冇乜佢哋嘅 fans 或者成佢谂过，一路嗰个问题系一个结构性嘅问题嚟噶嘛，而唔系话。今日突然之間出現噶嘛，佢哋好撚盲目嘅，屌你！即係呢啲又要屌柒佢嘅，就好似我前兩日喺 Facebook 睇咗一篇文章，咁然之後就係講新疆啊，即係新疆有啲咩問題，嗰啲點解會有恐怖分子咧？點解而家會恐怖分子喺昆明嗰度嚟到斬人咧？咁大家都睇，喂斬人，哇黐撚線嘅，幾殘忍啊！斬人冇性啊，班人全部都係嗰啲恐怖分子嚟嘅，我就話喂。其实你有冇人系真真正正去睇下背后嘅问题咧？背后其实潜藏住啲问题喺度噶嘛？你哋唔捻去睇背后嘅问题，我净系睇结果嘅啫。个结果出嚟就系恐怖分子斩人咯。咁点解你唔望下？喂，其实新疆有好多历史，有一路落嚟维吾尔族嘅人点样被人欺压，或者一路落嚟嗰样嘢去逼到佢今日爆出嚟噶嘛？唔系话突然之间今日，哇！突然之间喺新疆有啲恐怖分子出嚟斩人，就即系正如屌你曼九，哇！今年突然之间衰，唔系今年咁衰噶啦，我屌你，睇下历史啦。你有冇你即系你唔睇波都即系。俾少心機，大佬，真係呢啲好撚好叻好叻氣憤嘅，見到呢啲。 唔係，其實有啲似咧，我哋去望下內地啊，唔好講內地，唔好意思啊，強國 係強國， 我哋好本土噶嘛，即係睇強國啊。因為你譬如話強國係嘛，即係經濟發達啦，經濟送出發展啦，係嘛，跟住嗰啲政治問題啊，唉、哎、六四又冇撚講啦，你睇下經濟幾撚強大， 類似啊類似啊，成個模式。 因為其實你會俾一個假象。去掩蓋咗個真相，咁其實咧，即係曼聯嘅球迷，我相信唔係白痴嚟嘅，只係戇鳩啫。即係佢係可以 好大鑊 嘅，去理解一下，嘗試諗一諗啊呢一篇文或者我哋今日或者以前講嘅嗰幾個分析，就係曼聯究竟而家嘅問題係乜嘢？有曼聯嘅球迷問我啦，佢就問話：喂，其實你覺得？莫耶斯系咪专登搞到队波咁噶？咁佢问咗个咁嘅问题，我答案系冇同佢讨论过任何战术，冇讲过莫耶斯以前系点， okay. 因为我知道听唔明， 系， 我净系同佢讲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话你队波要救翻咧，要救翻你队波咧，得一个方法嘅啫，就系、是、首先你喺呢一个纽约嘅交易所咧除牌，然后咧你就有得救啦、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啊嘛，即系就话你唔好系嘛，即系再去掂啲金融嘅嘢啦。你一掂，你翻唔到轉頭，你盤數要公開要成，搞唔撚掂嘅。當你係嘛，唔需要再上市，唔使再 entertain 嗰啲小股東之後，唔需要再 entertain 嗰扎巨鱷之後，咁你咪可以諗下點執好 變翻隊足球咯， 變翻隊足球隊咯，呢、這個先係問題啊嘛。到時你揾郭家明嚟教都唔會，都唔會有問題㗎。我講真嘅，因為而家曼聯嘅情況嘅處境，唔係話莫耶斯夠唔夠斬啊，費格遜都夠斬啦。 係。 系咪先啊？佢又想鸠斩开噶啦，乜捻嘢4-4-2-4咁捻落后嘅阵式得佢用嘅啫嘛？啱啱先啊？首先边啲人引入一啲新嘅欧陆而家嘅打法啊？4-2-3-1、4-3-3啊？系嘛？咪有比尔沙咯，摩鲁咯，喂系咁嚟噶嘛？宾尼迪斯咯， 是啊、 即系呢一啲打法唔系你费格逊创出嚟噶嘛？人哋打咗呢啲打法，你咪学咯。你谂下佢近呢几年，佢曾经佢最叻自创咗个阵式噶，4-4-1-1啊嘛，唔知你有冇印象？ 有。 咪够噶嘛呢啲屌你老尾，你根本你对波就从来冇谂过点样喺战术上，点样喺球场上面 去进步咯。 堂堂正正 KO 对手，你点会进步啫？啱啱先你而家问我话莫耶斯点样有呢有路？喂，你睇下你对波而家个问题啦。 唔係喺球場內嘅問題。 唔係費格遜，佢係知道四四二本身呢個陣式係唔夠打噶，所以先要喺四四二後邊加。 加六四。 你明白？而家個陣式係講緊幾多個中場嘛？ Okay. 就係知道四四二得咁少中場唔夠嘛，所以咪後邊加多四個咯。 真係含得撚啊！真係。 唔係，所以咧，我相信其實有好多曼聯嘅球迷係嘛，都會問一下我哋啲反曼聽眾啊，或者巴打。 係。 喂。啊！你覺得莫耶斯點啊？ 呢排低調啲㗎啦，呢排 低調啲，咪問下咯，即係真係問咯，以前 真心問，係啊， 真心問，好戇鳩咯。你連問的，你知唔知一個人嘅水平，其實你從佢問嘅問題咧，完全掌握得到嘅、嗯，即佢掌握到 啦， 揣摩到嘅。點解我哋 interview 嘅時候係嘛？即係做老細嗰啲 interview 人，永遠一定會問你有冇問題問咧？ 嗯， 佢就係測試你呢個人有冇能力啊？佢問咗你一百個問題之後，佢永遠最尾都會問你有冇問題要問啊？其實呢個就係俾你發揮嘅時候嘛，睇下你可唔可以揾到個問題嘅癥結，你問到一個貼題嘅問題，咁、嗯、我先至對你會覺得哇，原來你個人有分析力嘅。冚家產呢班人連問題都未分析到啊！如果我俾一個機會，我而家俾班漫迷啊，你問下我啊，我可以救到你隊波嘅。佢第一時間就係問啊，你覺得應唔應該炒莫耶斯，或者直接 skip 咗啦？你覺得炒莫耶斯應該揾邊個做領隊？即係咁樣咯。下次翻嚟再講。